第六十集，我只有你了。温小辉一惊，嘴唇哆嗦了一下。洛伊那双仿佛能看透一切的眼睛，让他有些不敢直视。他不敢承认，也不敢否认，因为他知道，洛伊早就猜到了。果然，洛伊看着他的表情，点了点头。 看来是见了。 对，见了。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 那个男人不是活该吗？ 对，他是活该，他活该也该有警察收，老天收，你怎么能…… 我不相信什么警察，什么神魔。如果想要达成一件事，最应该求助的应该是自己。 你都不害怕的吗？他可是死了呀。 他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只是给雪莉指了一条路，剩下的都是他自己走的。我帮了他一个大忙，惩罚了那个男人，弥补了对你造成的伤害，还为社会除掉了一个潜在的罪犯。我哪里做错了吗？ 温小辉震惊地看着他。洛伊说的似乎没有错，可是正常人是不该这样伸张正义的。最重要的是，洛伊做出来的事情太过阴暗，让他感到很不安。 小辉哥，你别这样看着我，我不是什么坏人，我只是想帮你。 他伸手想要去碰触温小辉的脸，温小辉条件反射一般打开了他的手，胸膛剧烈起伏着。洛伊愣了愣，眼神暗了下去。 洛伊，我越来越不认识你了，也有可能我从来没真的认识过你。你自己冷静几天吧，我先回去了。 他没办法再面对这样的洛伊了，他怕自己会说出什么让他后悔的话，或者做出什么难以挽回的事情。洛伊一把抓住他的手腕。 不要走。 放开。你既然觉得自己哪里都没有错，我跟你还能说什么？原来上次你跟我认错就是敷衍一下。要不是我自己知道这些，你还要瞒着我到什么时候？ 温小慧用力地想要挣开洛伊的手，但洛伊却越抓越紧，甚至让他感到手腕有些生痛。他彻底怒了，踹了洛伊一脚。 放开！ 洛伊一把扣住温小辉的肩膀，将他搬了回来，两个人的脚绊在一起，互相拉扯间双双向后仰去，倒在了床前的巨大羊皮毯子上。洛伊压在他身上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两个人的气息都有些急促。温小辉受不了这诡异的气氛，想将洛伊推开，可洛伊抓着他的手腕压在了毯子上，眉峰紧蹙，表情僵硬，似乎在克制某种想要外泄的情绪。温小辉看着洛伊近在咫尺的脸，紧张的呼吸都乱了。 你放不放开？我动手啊！ 你不听我解释吗？ 你他妈不是解释完了吗？你说的，我哪里做错了？ 那只是气话。不管怎么样，你生气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自己错了。 你他妈这是什么话？我实在没法跟你沟通了。放开我，我要回家。 你讨厌我了？ 不是。 洛伊呜咽一声，慢慢放松身体，整个人都压在了温小辉身上，将头埋在了他的颈窝处。 我不知道怎么跟人相处。小时候，我身边只有一个照顾我起居的保姆，她不会说话。12岁开始，我一个人独来独往，只有你真的在陪我。我想努力地对你好，让你在我身边觉得高兴，觉得安全。 样你也许就不会离开我，不会像妈妈那样。但我还是做不好。 洛伊，你对我很好，这一点你一直做得很好，我没有讨厌你，我也没有说会离开你。你做错了，只要你改了，我不会放弃你。你不知道怎么跟人相处，不知道怎样做对，怎么做错，我会教你。我一开始以为你那么聪明，那么成熟懂事，我什么都教不了你，也照顾不了你。现在我想，至少我可以教你怎么正确的去对待别人。这可能才是我身为你监护人的意义。 我知道你害怕我了，你觉得我不正常，你不用勉强非得照顾我，我可以照顾好自己的。 温小辉忍不住抱住了他，抚摸着他的头发，满心难受。 你别哭，我说的也太过了，我确实有点急了。以后你再也不可以做这样的事，不管我遇到了什么困难，我们要正当的去解决。你凡事要跟我商量，以前的事我不怪你了，但是你不能再让我失望了。 好，我再也不会这样了，你不要离开我，我只有你了。 不会，绝对不会。 他心里长叹一声，充满了无奈。洛伊就像一个顽童，只不过他顽劣的方式跟其他青春期叛逆少年不一样，但更让人头疼。这个年纪的男孩子犯了错是可以纠正的。温小辉体会到了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，他觉得这才是他作为监护人的责任。两个人互相安慰了一会儿，温小辉这才意识到姿势实在太不对头了，有些不好意思地推开他爬了起来。 我去洗把脸。 我去把饭再热一下。 洛伊端着两个托盘下了楼，到了厨房，他把饭菜放进了微波炉里，然后轻轻拭去脸上的眼泪，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。 喂。 电话那边的声音低沉而谨慎，适才的悲伤和无措就像被橡皮擦擦去了一般，在洛伊脸上连半丝痕迹都找不到了。他面无表情，双目冰冷而阴沉，如二月河水，透着令人胆战的寒意。 加快速度，我快控制不住他了。 那天晚上两个人聊了很多，温小辉仔细问起洛伊的童年，发现光是以前的只字片语完全不足以描述洛伊童年估计的1%。他越听就越是对洛伊充满了怜惜，即便洛伊做出了那些出格的事情，他却反而更加放不下这个少年。从小到大，温小辉都是在父母的庇护下成长的，但他的性格偏偏却是喜欢庇护别人，例如罗瑞、小爱，例如洛伊。越是需要他的人，他越是放在心上，在内心很深处，他享受当大哥的感觉。当他发现洛伊并不如表面那么成熟完美，也会迷茫，也会犯错，也需要他的引导和帮助的时候，更加激发了他的责任心。温小辉决定一定要给予洛伊足够的关爱，弥补洛伊童年和家庭的缺失。他觉得只要好好沟通，洛伊一定会树立正常的三观， 这一定也就是他的姐姐把乐意托付给他的原因吧。像温小辉这种藏不住心事的人，一旦憋着不说，便会严重抑郁，可一旦说出来，顿时就会拨云见日。雪梨前夫那件事烦了他快一个月了，跟洛伊吵了一场之后，他感觉卸下了一道重担，整个人都放松了不少。这天他约罗瑞去买东西，也把这件事告诉了罗瑞，罗瑞也很替他高兴。 那你去了美国，可要多跟洛伊联系啊。我觉得洛伊现在只在乎你，只听你的话，只有你能帮他了。 是啊，我们俩在国内就是每天都联系，出了国也尽量保持一周通两三次电话吧。 你们俩可比黎硕像情侣多了。 靠，拉倒吧，我跟黎硕才不是情侣，我们就是亲了一下，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。 我知道你挺郁闷的，但是你不要因为这个就对黎硕有看法，他比你大，考虑事情比你成熟，再说他整个人至少是六七成西式的思维，和我们不一样的。你也要经常和黎硕保持联系，我感觉你们能修成正果。 修成正果是怎么个正法呀？ 至少可以结束处男生涯。 这个倒是不难，他那天的话确实让我挺失望的，但是你说的对，他也没说错什么，就像他说的，顺其自然吧，我在美国该干嘛干嘛，要是碰到更好的我才不管他呢，反正他也没打算等我。 就像他说的，你是自由的。 两个人买了一大堆的东西，吃的穿的用的，最后都差点拿不动了。 哎呦，你这是出国还是老乡进城啊？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呀你？ 我怕那边贵吗？ 要是超重，你以为不贵啊？ 哎呀，忘了，那我直接打车回去吧。 从这儿打车回家你都要七八十了，你先放我店里，等洛伊放学过来帮你扛。 好吧。